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合适你的那个他。 没错，大家好，我是小磊。那我们982呢，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还可以看。 没错，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情况了。 没错， 还可以和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 花椒，来还是依然搜索活力982，对不对？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一位老朋友，一位戏精 girl 啊，一个颜值怎么说呢，忽高忽低还挺高的一个好朋友啊，来，巧云，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嘉宾巧云，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一线名模巧云，我又来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节目不知道是请不起还是怎么着，反正嘉宾就是一直没变，然后主持人老变，怎么呢？ 因为我们都爱你。 好， 戳到心窝没有？ 好的。 今天我们的名模啊，要展示他的另外一面，对不对？今天不再展示模特的一些方面了，要展示一些段子手啊，就黑历史啊。 也没有吧，我今天不是说好展示美吗？ 美这块吧，就是上期节目可能已经展示完了，这期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美背后的一些，就是可能啊。 我的美是展示不完的。 好了好了啊，好。咱们今天赶紧开始今天的快问快答，咱们通过10个问题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名模啊，我们的巧云，来看看他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 girl， 好不好？来，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身上最强的技能是什么？没有。 最强的技能瞒不住了，就是透视眼。 瞒不住了，瞒不住了。 透视眼。 没错。 瞒 不住了，瞒不住了，就是透视眼。 适合穿的什么内衣？ 穿了秋衣和秋裤。 我没有穿秋裤。sorry， 你这个技能不算了啊。来，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哪项技能是你最想学的呢？ 透视眼。 刚刚这个技能有点失误，所以想重新学一下。 什么东西，真是。 就掌握一下心理学嘛，就是想童童此时在想什么呢？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一首歌来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我突然不想问了，快问快答，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火，火，没办法，就是火。 是上火呢，还是火爆那种？受 popular 是？ 也不是，其实主要是现在热。 哦。 就我们现在的温度大概有30多度、啊、 也不是因为自己是一线名模什么的哈。 啊、那你今天怎么没有穿的稍微的就是显示身材一些呢？也可以啊。 啊，下次换下次，反正这个节目一直不换嘉宾对吧？ 我们觉得就从这次开始，我们决定换嘉宾了，不让你再来了。来第四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心中的偶像是谁呢？ 主持人张彤。 哇、哦，想多了， 没错。 你这个偶像有点。高高在上，有点太优秀和完美了。 什么自己说自己高高在上，什么鬼？ 我和大家是亲民的，但是和巧云之间我们是有距离的。毕竟他是一个在地洞里生活了几千年的人。 就是非得穿踩着10厘米的增高垫是吗？ 那 我 是 吗？ 来，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还是我来问哈。 好。 那你跟你的偶像，也就是我之间有什么样的距离呢？你觉得？ 距离就是踩10厘米的高。 增高 差一个完美之间的距离，对不对？ 我不完美吗？是我不完美吗？我觉得我很完美啊。 你挺完的。 我感觉一会儿会擦起来，怎么办？ 真是，我们只有几步的距离哦。 是了，差一个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距离啊。 嗯， 好，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呢是，做过最不舍得醒来的梦是啥呢？ 哎， 梦到自己真的是自己买了一个别野别墅， 别野。 我们的名模是一个文盲啊，就是那个这个别墅有，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舍得醒来是吗？ 就是第一次自己买到了一个这么大的房子，所以很兴奋。 平时是一个连模型都买不起的人， 结果醒来是做梦。 原来名模也是向往大房子， 有苦衷的啊，来。嗯，我觉得这个问题一会儿咱们三个可以好好具体来聊一下。 什么呢？ 就是最舍不得醒来的梦，因为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肯定很多人都有过。 对， 最不想醒来的梦。 是的。 嗯，我们一会儿一起具体聊聊啊。来，下一个问题是， 情人节最想收到什么礼物？ 一个男人， 一个 boyfriend 是不是？ 嗯，要不然再加100万也可以， 不嫌多呀。 我再送你一个别墅的梦吧。 什么礼物都可以，不嫌多。 好，第八个问题是，你最讨厌别人给你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呢？ 我最讨厌别人给我贴就是任何的标签，因为就是我已经光芒四射，不需要你贴一个标签。 不行了，你知道现在这个博客的，你就像现在我们这个配乐啊，是一个古风古韵的啊，就是非常柔和的歌曲。可是现在听到一个嘉宾不知道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就是扑扑棱棱，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说。 请我的经纪人。 听不下去了，问题。 小云，这个入戏有点深。 到底是什么？标签，说一个。 标签？ 嗯。 我没有任何标签，你觉得呢？ 嗯， 以你对我的了解， 我觉得 你会给我贴什么标签啊？ 就是 完美，你这么爱我， 就是不靠谱啊，就是飞呀、 啊， 啊，就 是 神经病啊，什么之类的。 什么？ 这是真心话大冒险时间吗？ 这是真心话。好了，不刺激你了。来，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你收到最感动的一句话，你能不能让我们稍微温情一点点？ 我收到最感动的一句话， 这个音乐 是 温情是吗？ 我把我刚捡到10块钱给你吧。 真的吗？ 或者我给你买了饭，我觉得很温情。 你是真的收到过这句话吗？ 假的。 我就凭你的人缘应该不会吧。好了，开玩笑。 每天都在收到什么话呀。 好了，我觉得我不知道小磊，这个突然问一下小磊啊，小磊这个收到过最感动的一句话是什么？ 嗯， 就是我没有，所以问他是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需要得到一个温暖的回答。 是加在我身上。 你答不了，所以我们就问小磊。 那我 使劲编编行不行？ 再给小云一个机会好了。 没有了，他没有这种经历。 那我得编一个，不是说一个想一个。 大家都这么惨吗？ 切合这个张彤心里的这个预期的答案哈。我等你。 这是很温暖的。 我等你， 感觉吗？ 也不错了， 就是。 那个周星驰的电影那个里面的是吗？ 嗯， 我养你啊， 我养你啊。 对，我就觉得这种话就是特别霸气加。 没错，我养你是最那个温暖的话，因为我就不用找工作了。 既然作为一个名模，肯定是不缺工作，工作肯定是不断的，对不对啊？ 也许吧， 也许吧，非得给自己挖坑。好。我就说说我自己给自己加个戏，就是我收到比较温暖的话，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家人和朋友吧。 嗯 啊，因为另一方面没有收到过。 我爱你。 就是朋友之间的对虚假的情谊。 他完全不感动。 完全，你说我是完全不感动了。对啊，因为就是都 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我追张彤追了四年，结果都没有追到，这是我让我最感动的话， 哎、 我哭了。 我觉得你千万别这样，因为你这样的话就影响我找对象，你知道？ 忍不了，忍。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这个最后一个问题还是问一下啊、嗯。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最感恩自己现在拥有什么？ 除了美，一无所有。 这么 就是你知道吗？ 问题为啥？ 我觉得我今天设计这十道问题，我觉得换做任何一个嘉宾都能答得非常的就是有感动，而且有很多的点我们可以挖掘、到他这里，我们觉得就是这不是来砸场子的吧？就是 谁让我们巧云是一个段子手女神？ 就是问了些什么？我不该问这些。 就是我难道就是应该问你？哎，今天晚上吃了什么？今天吃饱了没有？ 吃什么？ 一样的效果是吗？ 因为我今天吃了变美素，变美。美完，我明天就继续更美。我估计是这样的一个回答、嗯。我觉得还是顺着我们刚才的一个思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一个最不想醒来的梦， 最不想醒来的梦，其实有好梦也有噩梦了。 哎、 对，我刚才已经说 了、啊、你噩梦也不想醒来吗？ 就是醒不来， 醒 不来，哦、醒 不来。 嗯 噩梦就是梦见自己醒不来。 对对对。 哦，我真的有梦到过、嗯，就之前我梦到自己什么，从梦里跟一个男人坐过山车。然后很恐怖的，就是连环的，然后还看到过山车上有人死了，然后那个管理员就直接把尸体扔到一边去，然后我突然就有点吓醒。 我需要打断你啊，这是个假的，这是个梦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这是巧云的这个脑子呀，就是 刚点进来的，不知道大家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做过最不舍得的一个梦啊，就是说，跟自己的偶像变成他的贴身助理。还挺舍不得 醒的。你的偶像是 谁、啊、这个就是范冰冰了。 啊，我真的梦到过明星，就是罗志祥跟我在同一个屋子里说悄悄话。 说的啥呢？ 帮我买杯咖啡呗。是不是？ 化身这个经纪人了。 就是醒来就忘记了，所以很可惜。啊嗯、 反正不是我爱你，你放心吧。好，如果大家你也做过一些，就是想那种。想做但是可能又会就是一下子会又醒来舍不得的梦的话、嗯、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花椒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 分 享。 我们来 分 享一下。 其实我当时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就是不想醒来的梦。 嗯，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做过梦的经历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及时分享起来。 好、 嗯、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到这个跟名模有关系，但是我们不再炫耀你那些成绩了。我们来挖一些、就是。 我没有在炫耀，你以为我是在每天在炫耀什么吗？ 小月非常气愤呢、啊。 他这个气焰高到，就这个演播室已经盛不下他了。 好热，好热，烧到我好热。 对你已经把我们烧着了，都要。来，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接下来我要严肃一下，拷问一下他。来， 严肃一下。 你最近最爱吃什么？ 火锅。 火锅里面最爱点的三样菜是什么？ 底料。 我有火锅，你有火锅底料。 哎，但是说实话，我们俩昨天晚上确实是就是双十一晚上嘛，就两条单身汪哈，就去吃了这个串串。 没错，大家仔细听，我们两个人在双十一一起吃了串串。 嗯，就是彼此安慰说，嗯，希望我们以后都能找到对象。 然后祝对方双十一快乐。嗯、 对, 对对对。 没有任何可能，就是给观众一种啊，你们俩不会在一起了这种感觉吗？ 我一定要揭穿，我们俩不可能啊。来， 张彤有点机会。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巧云既然来到我们的这个博虎点秋香啊，其实博虎点秋香是一个就是人气也挺高的， 嗯、 大家都喜欢看的一个 博虎点香的一个节目， 一个交友平台啊。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嘉宾的话，也可以再期待一下节目最后的时候，嘉宾会公布他的联系方式。如果喜欢他，一定要跟他取得联系。 嗯、 那么这样的话，我身边就少了一个隐患，那要把巧云牵走。 打110是吗？ 是，我希望你多来。 互相拆台的是吗？ 是。好，下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为美食而疯狂过的一些事例有没有？ 就是半夜 12点钟，然后马上出门去吃，就突然想起来一项东西，然后特别想吃，然后就马上必须要出去，就忍不了。 那我想知道是什么呢？ 猪脑， 猪脑啊，脑花， 啊，重口味。 对，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然后特别是晚上的时候，你一旦饿了，再想起一些辣的东西，特别好， 特别的开胃啊。 对，而且现在天气这么冷，真的是每一天都想吃， 靠一些就是辣味的东西来温暖你的胃。进而来温暖你的心。 没有，我的心很温暖 啊。好吧，就这样来。小磊，下一个问题，我不想问了。 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火锅会做吗？会自己做吗？或者会做其他的菜吗？ 会做西红柿炒鸡蛋 啊，比较基础款啊。 对，基础款。 有没有高级？ 但是这一款好像能做好也真的挺难的。 红烧牛肉和什么老坛酸菜啊， 你这都是煮的是面条的， 就是那种方便的是吧？然后一水一冲就可以 了。对啊，什么海鲜海苔就各种味道。 哎，我怎么就是、 听起来好复杂呀？ 对，厨艺高超，没办法。 你说小磊，我有一种感觉，因为我之前跟他认识4年，我觉得我认识了个假人。 是吧？ 就是这个人突然变得这么的不靠谱，原来也是不靠谱，今天是这么的不靠谱，就是满嘴胡诌。我就觉得这个人，就活的就是真的挺有意义的。来， 什么就在节目中这么的揭示嘉宾是吗？有请我的经纪人。 经纪人只有一个话筒，来 是空气。 是，来下一个问题。 不对，刚刚那个问题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 不想听了呢？ 不行，一定要问呢。 是吗？ 另一半做哦，对，没有另一半啊。 对，就是未来如果有另一半的话，如果有未来另一半的话， 突然一个问题问不下去。 对，就觉得就是怕伤害你嘛，但是觉得今天伤害你是我们俩的乐趣。就是说，你如果找到另一半的话，你做饭还是他做饭？ 当然是我 吃饭。 负责吃。 对啊， 你负责吃，他负责做。 对对对。 啊，那你期待他是一个那种像谢霆锋一样的那种厨神吗？就是会做很多菜的那种。 挺好的呀，又帅 又 会 做 饭。 嗯，但是我想送给你三个字，想得美。 我也是白日梦。 是，好，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发现刚刚在问的都是关于小云的一些美食的问题， 还有关于我隐私的问题，比如说谢霆锋什么的。 谢霆锋只是你的偶像啊，你只负责给他就是带咖啡啊什么的，还有其他关系吗？没有啊。来，下一个问题是啊，就是今天这个问题突然接得好尬。 直接说下一个问题，这么生硬。 还是关于美食的。下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哪道菜跟你自身比较像？ 西红柿炒鸡蛋。 什么西红柿炒鸡蛋？ 火红 这么比较像，我觉得是狮子头。 哇，真的是比西红柿炒鸡蛋高出一个等级了。 我不行了，我笑死了。为什么？为什么是狮子头？ 突然想到， 因为刚吃过。 因为我们刚才三个在台里的食堂刚吃过狮子头。 圆一下好了，圆一下，因为 圆一下，对， 我一个一线名模在节目中。 而且这个狮子头很充实， 对， 很圆 圆润， 对，而且确实就是这是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道菜， 是的，人人喜欢人人爱的一款菜。 对，我们俩圆的你还满意吗？ 好累啊，好累啊。 来，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说啊，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跟他一起吃过很多顿饭，我觉得他吃的不算少，但是他为什么不胖？ 是不是一直胖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解释？对。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不胖？ 就是遗传基因，就是胖不了，怎么吃都胖不了。 我求你了，你给我来点正经 的 话解释好吗？ 我觉得我可以去弄那个吃播，你知道吧？就每天可以吃很多，就是我的胃其实是永远塞不满的， 无底洞， 对， 大胃王吗？你这样说， 就是我只是我要提醒自己，用自己的脑子来提醒自己， 用意念， 对， 强制控制自己。赵云，你饱了。 没错，这样我才能停止，要不然就永远不会结束。 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巧云应该用意识控制自己的情况下，应该是他请别人吃饭或自己吃饭。如果大家以后想请巧云吃饭的话，一定要注意，因为他是这种意识就可以不作用了。 而且 不 要吃太贵的，否则就账单有点吃太多太多。 对，就是别人请我吃饭，我永远吃不饱，永远。 啊，好的好的，幸好 我请别人的话，哎呀，怎么办？最近该减肥了。 套路啊，都是套路啊。 好的， 美食，还有这个就是刚才聊的一些他的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的一面。虽然说大家觉得啊，就是听个乐子啊，很多都是比较开心的一面。 很真实呀！ 你不要揭穿我，我求你了。第一次主持人这么恳切的求你回答一些真实的问题， 每句都要夸。 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给巧云定了一个非常文艺的话题，叫“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嗯、昨天呢是一个大节日了。 什么？刚才居然是一个温馨的话题？ 是啊， 假装温馨。 对啊， 好温馨啊！ 对啊，就主要是现在的气温比较高，温暖了我的心吧，跟你没关系。现在让我心拔凉，你知道吗？就是刚刚我们聊到了美食，接下来我们该聊爱了，因为今天呢是就是。 双十一的下一天， 棍棍节的第二天、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昨天这一天只是负责这个、对 剁手了 ，对，没有就一些感情上任何的实质的进展。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有啊，就是这个情感分析的专家，比如说我，还有一些 还有我， 对，还有我 暖场的嘉宾， 还有一个就是经历过略微一二的情感经历的。 难道今天不是嘉宾不是我吗？ 是啊，对我们俩是专家嘛，对不对？ 啊、 就是我们俩就是今天想起来一个问题，觉得也比较应景、就是说能够在今年还过年之前能够脱单的一些想的办法。 blank 呗。 对，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秘籍。 脱单秘籍。 对。 嗯、就是能够有比较快速准确的方法。 好，你们聊吧。 快速脱单。 行， 你们聊吧。 你先说点儿。 我没有秘籍，要不然我还活到现在没有男朋友吗？ 那巧云可以说一点，就是说啊，我觉得脱单最好的秘籍就是上薄荷点秋香。 嗯，就是打广告、 我还可以这样。 对呀、啊。 我觉得脱单的秘籍就是上薄荷点秋香。 对，谢谢你为我们打了一 点广告、 啊。 好生硬的广告，史上最生硬的广告。 而且有点不情愿哈、 啊。卑鄙广告。 对，然后我觉得，那我就说我了哈，你再反思反思啊，你再思考思考。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想要脱单的话，一定要认识新的朋友。开拓自己的朋友圈子， 没错。 因为我是真的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之前跟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朋友帮我分析我一直单的原因是， 因为你跟我不可能， 因为朋友是巧云， 对，因为只有这一个不靠谱的朋友哈。然后就是自己的朋友圈子，如果说可能成的话，早成了，就证明就现在还是朋友的情况， 缘分未到嘛、 就是，不是缘分没到，而是不合适。就只能做朋友，所以说如果想要找对象，还是要开辟一些新的朋友圈子， 就是让自己的交际圈大一点。 对对对， 可能性会大一点，是吗？ 对对对对对。 Hello， 帅哥，我们加个微信吧。 拒绝。来，小磊，你跟 我 们说点。 我想一下，我觉得脱单秘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作为这里唯一脱单的人， 对， 所以我的这个话语权还是挺重的，是吧？ 对呀、啊，所以说你多说，我们俩主听。 我觉得做一个善良的人，就是为人处事好一点，也就是 怎么着，我们不善良呗？我们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是 不 是不善良？ 是缘分未到。 不是不报， 缘分未到。 你知道我现在就看到我对面坐的就像一把刀。然后这把刀还是刚被100度的这个火苗刚浇过的，就是逢谁宰谁，你知道吗？而且一宰必须要杀一个见光见血的那种感觉。你是有就是多愤怒要针对我们两个，你是多少火想对我们两个？ 今天带着愤怒而来， 我没有，我就在认真的聊这个话题而已。 其实小磊刚才说的那个，他说为人处事，我觉得其实可以说的稍微的高一点的话，就是个人魅力，要提升个人魅力。 对， 就是你的，因为魅力的话要分为很多面，比如说个人的。性格的魅力，有的人是才艺可能有魅力，有的人颜值有魅力，有的人就可能是自己的才华有魅力等等吧。 对， 就是如果有一方面非常非常的有魅力的话，那真的离脱单真的不远了。 对，毕竟如果别人看上你的话，肯定是有某种原因 被吸引了。 对，就是那种真心的话，肯定不是单纯的颜值高或者怎么样，肯定都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发现你这个内涵啊什么的都很好， 很契合。 是是， 对，巧云，你知道 我应该去学一下才艺。 对，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举世美， 快书啊，什么二胡， 举世美还不够，所以说多增加自己的一些就是性格啊、个人魅力方面的，可能就离脱单。 就培养一下音乐细胞，然后多认识一些别的人，就是比如说走在路上认识一位音乐人，然后弹吉他，我肚子奏在学。 不行了，不行了啊！现在这个场子现在被他一点的话更热了。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勇敢。要勇敢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更多的要说给女生听。 嗯，我怎么就是男生呢？ 因为现在就主要表白的还是男生居多嘛，就是女生就是如果说遇到自己心仪的男孩子，还是要就是加一把油， 爱要大声说出来。 没错，爱要大声说出口，是不是？就这首歌，希望大家就是在痛苦之后吧，经历了这个棍棍节之后，能够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吧，就是我们刚才小云也说了，我们俩也都说过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秘籍。 嗯， 也希望大家如果说真的有一些真的很实用，或者说你确实通过这种方法确实使自己解决了单身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与我们进行分享。因为我们每周啊都会在周二的时候进行定期的推送我们点圈的嘉宾以及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找到男女朋友的好的办法， 太好了，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关注。那么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来到我们节目中，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不太靠谱的巧云，但是非常美丽啊，你可以不说了， 行， 今天你的话就被这么收 了 把它话筒给瞄了。好，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 FM98.2 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